哎呦，赵云可有点着急了，他立刻呀派副将张毅守住营门，自己带领人马来接应老将军黄忠。走到半路上，这才发现老将黄忠啊让人家曹军给围困住了。赵云幸亏动兵早啊，这要是晚呢，今天老将军黄忠还是真危险了。老将这趟白来了，是不是没接近人家的粮仓啊？还真都接近了。老将黄忠啊安排得很周密，他让他这一哨军校不是吗，一个个是负心而行啊，都背着这么一捆柴火，一直的摸到了曹操的这个粮仓附近。嘿，老将黄忠一看今天还真顺利，他暗暗传令让军校把这些个柴草就往那粮食垛上这么一放，就等着放火了。可是这火还没等放起来，突然间听一声号炮响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遍地都是人家曹军。哎呦，老黄忠这才明白，感情人家有防范，张合接着曹操的令了，让他搬粮啊。张合呀是一年惊蛇咬，三年怕青草啊，他早就加上小心了，心说我可得时时注意，这要再一大意，米仓山这些粮食再出点意外啊，我就没脸再见魏王了。他马上吩咐这些军校说，今天晚上咱们无论如何把粮草就搬运走。刚要动手搬，黄忠来了。张合早就接到了探报了，说有一哨西蜀的人马，人马并不多呀，为首的是一员老将。啊，张合一听怎么着，黄忠又来了。哦，好啊，合着他跟我扎上了，我走在哪儿他追在哪儿。我刚到这儿还没等喘口气呢，黄忠领着人又来了。这回呀，我跟你这老儿拼了，你们西蜀作战太毒了啊，不单是抢我们的官呢，而且还劫我们的粮，把粮都劫去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今天晚上在米仓山前这儿有你黄忠，是没我张合呀。他急忙传令说，是谁要是给我放走了黄忠，我就将他立即斩首，谁要是能把老儿黄忠给我捉住，我在魏王驾前力保他升官。他传令之后，张合披挂整齐就埋伏上，老将军黄忠一来，嘿，一下子进了人家圈套，一声炮响就把老黄忠给包围起来，喊杀震天呐、啊！这些魏军呐、啊、也确实急了，你们西蜀人马欺人太甚，我们定军山也让你们给夺了去了，我们的夏侯将军也让你们给斩了，我们都退到汉水江边了，你们还苦追不舍，今天晚上到这儿来烧我们的粮食来了，多毒啊。他们看见了啊，那粮草垛上摆着不少柴草，谁放的呀？西蜀军呢。你说你们这招太厉害了也，今儿个要把米仓山这儿的存粮再给我们烧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这些魏军都红了眼了，从四面喊杀着就围上来。老将黄忠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张合行啊，哦，感情有准备呀、啊，有准备就算了吧，我今天一个人来没成功，那么可以换个时间我和赵云将军一起来，反正啊是非把你这粮给你毁了不算完呢，只有那样我们才回去见军师诸葛亮交令。老将军想到这儿就无心恋战了，也不是没跟你打过，你张合是俺黄忠手下咬败了的鹌鹑呢，你不是你家老将军的对手，今天因为我带的人马太少了，不愿意跟你这儿恋战。他把刀这么一晃，哗，黄忠这人马 风驰电掣地往回撤。老将军想得挺好，说既然烧粮不成，退回去就完了。可是老将黄忠有点疏忽了，疏忽在什么地方？他万也没想到，感情张合呀，已经和曹操的先锋官徐晃打好了招呼了。徐晃先锋一来，张合就跟他说了，说是现在魏王已经传下令来，让我把这些粮草运走，我现在担心，唯恐西蜀前来劫粮。徐将军您看怎么办？徐晃告诉他说，那不要紧，怎么我慢慢往前走着，一旦有什么风声草动，有人来到汉水边这儿劫粮，我立刻就知道了，那么回过头来，我和你呀一块儿，咱们就把这劫粮的人呐给他包围起来，不管他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，也不能让他逃了，咱们给他来个层层包围，他多勇的勇将也让他杀不出圈去，围得像铁桶一样，他怎么走啊？哎，张合心里头有这底数了，所以老将军黄忠这一撤，张合是苦追不舍呀。他心里想，黄忠你走不了了，现在我们把深坑已经挖好了，您这只猛虎啊，还想从我们这坑里逃出去，势比登天。张合领着人马呼喊着追赶老将军，黄忠也觉得有点奇怪，他奇怪什么呀？这些魏军怎么越杀越多呢？张合数粮能有多少人马呀？不对吧？老将军明白了，这里边有曹操派来的生力军，不光是张合这一哨人马。果然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开始老将啊还杀他一个尸横遍地呢，逐渐的就有点杀不动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人太多了，那真像铁桶一样，他们是层层轮番着往上攻啊，左有许褚，右有文聘，后有张合，越来人越多，老将军黄忠越战越吃力呀，堪堪战到了40已过。黄忠老将心想啊，我跟赵云将军把这约定时间再提前点好了，自己已经打出好多富裕来了，所以才定了一个50。现在看来啊，这50我是难回我们的营寨。可是出乎老将军黄忠的意料，没想到赵云提前出营来接应来了。赵云将军一看黄忠老将被围了，当时他剑眉这么一竖，虎目圆睁，大吼一声，把银枪一抖，就杀进了重围。徐晃手下的那两个副将，那焦炳跟慕容烈，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，就被赵云挑于马下呀。赵云这一出现，是的，徐晃和文聘咔嚓一下子就把战马勒住了，俩人有点愣了，说愣了好听，实际是有点发傻。他们俩人认识，赵云赵子龙啊，交锋对垒多年的老相识了。我说这赵云这是从哪儿来啊？他干什么来了？原来西蜀诸葛亮派人来烧粮，不光派的是黄忠啊，还派来个赵云呢。哎呀呀，幸亏张合跟我们打了个招呼，不然呐，不用这赵云，就是老黄忠恐怕就把米仓山的粮草都给点起来了，哪有派这样的大将军来烧粮的？看来这儿真烧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这还有开玩笑的吗？可这徐晃和文聘，你们俩人倒打呀，俩人一见赵云光想心事了。可是就是这一瞬间，就这一瞬间呢，那战场上可不同于别的，就徐晃和文聘这么一发愣，这功夫赵云呢 和黄忠老将杀开一条血路，杀出重围去了。徐晃一听，什么？出了重围了？不行，得把他捉住来给我追。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上来了。赵云和黄忠走了一段路，老将黄忠告诉赵云说，子龙将军，你看西南脚下有一将被围，那是我的副将张柱，请赵云将军你先回营，带我去救他。哎，赵云一听，老将军您太累了，已经一夜没得休息了，您先回到营中去休息片刻，带我去救张柱将军。说完了，他一拨马就奔张柱来了。赵云打定主意了，我们西蜀将校不管是谁，一个留这儿也不行，你们想给困住没那事。赵云就杀过来了，他杀进了重围救张柱啊。这时候徐晃闻聘可就到了，后边的张合人马也围上来了。张合也吓了一跳，什么？赵云来接应黄忠？哦，带我来看。他催马就过来。此时赵云已经把张柱救出重围，他告诉张柱，你赶快去追赶老将军，一块回营，把这些敌将交于我。说完了，赵云这么一拨马，徐晃文聘张合一个钉子形就把赵云将军给包围起来了。杀吧！他们大吼一声，喊杀着要生擒赵云呢。赵云将军眉头都不皱，脸上没有丝毫惧意，他把银枪这么一摆呀，这徐晃还想是像围黄忠那样，像铁桶箍似的，一道接一道，一道接一道，就把赵云给围在核心，你甭想走了。可是围不住啊，赵云的枪马到处，那魏军就死伤一片。徐晃文聘张合三员大将围着赵云将军这么打，只看赵云手中这条亮银枪这么一抡呐、哎呦，这枪都使绝了。怎么，那人武枪枪裹着人真好似搬倒一座冰山，又像栽下了一片枪林呢、啊。那真是一点没存，二撩阴，三盘肘，四分心，五进步，六点头，七枪锁面，八枪莽翻身呢、啊。哎呦，这条枪啊，在赵云手里使的是梨花飞舞，瑞雪飘飘，好似银龙搅海，长空闪电，谁围得住？这时候啊，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，他在山头远望。啊，哎呀，曹操怀抱令旗，手捻长须，坐在那儿愣了，这谁呀？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？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，主将杀在哪儿，举旗的小校跟在哪儿啊？呵，主将杀的勇猛，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。只是旗子上的字啊，曹操有点看不清楚。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，再一个离着太远了，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，那曹操成远视眼了。用望远镜啊，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。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呐、徐晃文聘几将所围者何人？怎么就围不住他呢？这元将杀的哪哈？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。打个比方吧，就像这现代化呀，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，赵云一到哪儿，哇，这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劈波斩浪，那水就纷纷往两旁翻滚。难得人家赵云将军呢，打得那么潇洒，那么自如，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，好似身处无人之境。曹操能不紧张吗？他得问问呢，说那元将是谁， 有人赶快禀报，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。啊！曹操一听，顺着椅子一出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，您怎么回事？曹操一摆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山风太凉，我这左腿有点发麻呀。旁边的这几个文武差点乐了，心说大王哪是腿发麻呀，大概是腿肚子转筋让人这赵云给吓的吧，我们魏王有点错了病了。一点没说错啊，当年长坂坡的那形势今日又摆在了曹操的面前。曹操一听，碰上谁不好，怎么我刚到这儿就碰上赵云了？哎呀呀，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。说的这会儿，他把大指挑起来，让左右看看，两边文武纷纷点头，不错，确实不减当年。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，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，啪，嘿嘿，你们在夸奖何人？谁也没敢言，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？那不是您吗？对呀，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，咱们这夸谁呢？人家把咱们杀的这相，咱们还夸人家？不行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。切记，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！大伙儿都憋不住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？是嘱咐咱们呢，是嘱咐他自己呢？说着曹操吩咐一声，给我带马。等曹操把马带过来，领文武杀去山头，这时候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，杀回去了。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，哎呦，张毅提了着的那颗心呐、这算才放下来。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，唯独没见子龙将军您可回来了。说着话，张毅往远处这么一看呐、他机灵打了个冷战呢。啊，这么多人马呀！哎呦，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。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，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呐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，这么坦然呢？说是坦然，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。这通杀容易吗？他真是暗挑大指啊。张仪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，吩咐一声，快紧闭营门，赶快把营门关上，关上都不保险呐、曹操的人马太多了，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喽。那张毅心里头崩啊崩的，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。他刚说出这句话来，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，且慢，关营门干什么呀？以防敌军来取呀。不必。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，他微微一笑，告诉张毅把营门打开，偃旗息鼓。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吗？张毅一听，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我全都布置好了，那就行了，把营门开开。张毅没明白怎么回事，他也不敢再问了，开吧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营门大开，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，鼓也不敲了。这西蜀大营啊，整个的营房压木巧洞，一点声响皆无。赵云将军立马横枪，就在营门那儿一站，这个画面太漂亮。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，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偃旗息鼓，营门大开，您就一个人在这儿，

对，你爸爸要发起脾气来，那可是啊，打屁屁，对，你要叫了爸爸，爸爸就会啊， 给你买变形金刚， 对，你要不叫爸爸，爸爸就会啊， 管你叫爸爸， 对， 这就别鼓掌了，这不是不， 你这像话， 你还有点爸爸样没有？我就是说， 叫爸爸， 叫爸爸，叫爸爸嘛！ 行， 你得把孩子再吓着 了。嘿，我这么一吓还真管事儿，我儿子还真叫了。 哦、他怎么叫的？ 你个老梆子！ 他是叫你吗？这个 我爱人照着我儿子屁股啪就是一巴掌，我儿子哇就哭出来了，我当时就急了，我说你打儿子干嘛？ 不是，他管你叫老梆子。 老梆子怎么？老梆子呢？对，那是对我的、爱称。 爱称？ 对，老梆子，老梆子，这就是说我老帮助儿子。 没怎么解释的。 再说你怎么能打孩子呢？ 哦、这倒是、 啊、多伤感情。你好比说咱俩、对不对，我有错误，你一起打我，你就不如啊， 以理服人呢、 你与其以理服人，你就不如 恩恩爱爱， 哎， 是不是、 啊？你与其恩恩爱爱，你就不如啊 白头到老。 哎，你与其白头到老，你就不如啊 马上离婚。 哎， 是不是？ 你非把我们俩给拆了，是不是？ 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我。 哎呀，儿子，你别哭了。你刚才是妈妈不好。哎，你不是让爸爸学狗叫吗？哎呀，爸爸做科就是学狗叫。爸爸学狗叫是最像了。爸爸要一学狗叫，周围的狗就都让爸爸给招来了。爸爸小名就叫二狗子。爸爸给你叫了啊！ 爸爸，他还真叫、啊。 哎呦，我这一叫，我儿子乐翻了。妈妈，你也学狗叫，你们俩咬。 这还逐步升级呢啊！ 我说亲爱的，你得听儿子一句话，你就叫吧。咱不是为了和儿子 不能叫、啊、 和儿子通融感情啊，咱为了开发他的智力，要不然我回来一个月他连个爸爸都不叫，你说我这心里的感情天天叫你妈妈了，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阿姨？我这么一说，我爱人还真叫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你来我往，叫了个天翻地覆。哎呀，这一开始叫他就不能停了。 怎么呢？ 一停我儿子上来就咬啊。 这什么孩子呀？ 就在这时候，梆梆梆，有人敲门。 谁呀？ 街道王奶奶。 王奶奶。 我说牛群呢、你这么做呀可就不对了。 那可不。 咱们街道明文规定啊、住家不准养狗。这你这个狗这么一叫啊，闹得街坊司令不安不说呀，回来要传染个狂犬病啥的，你可就缺了大德了。 嘿，好，我说王奶、您误会了、这不是养狗，这是学狗叫呢。 你看我都听见，你还骗我都啥呢？我跟你说，这狗叫了一天了，还不是一条狗，起码是一个小狗吧，两个大狗。哎， 不是王，那是哄孩子玩，你要不叫他咬你、 哎，我都不信。你让他咬我，他怎么不咬我呢？老太太没说完，我儿子蹭就窜过去了，照着老太太就要咬。我说王奶奶你快跑，她可真咬啊， 麻烦了。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太太临危不惧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、只见她说了一句话，我儿子愣没敢咬她。 怎么说的？ 哎，汪汪汪， 他也叫上了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-5句养生箴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下面呢，我们继续啊，给大家介绍秋季养生相关的一些知识。下面呢，仍然请进我们的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。 姚老师，咱们上一档节目和大家介绍了肺的另一个功能， 通调水道的作用。 没错， 主要是这个肺参与人体的血液代谢的这个全过程，肺所起到的重要作用。 特别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《黄帝内经》关于这个人体血液代谢的总结论述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和大家介绍肺与心的关系，好吧？ 肺和心都在于人体的上焦部位。 没错。这个第一个特点，那么说呢，心和肺都是属于五脏，而且呢，这个心与肺还同属于啊人体的上焦。 是的，它们同属于人体的上焦，它们之间有什么生理上的联系和病理上的影响？ 没错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个。从生理上来讲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在介绍肺的时候，肺主什么呀？肺一身之气。 对。 那么心主什么？ 心主血呀。那么就是说，心和肺之间是气和血之间的关系。 是的，这就是他们那个生理的关系。你呢，在传统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要养气养血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啊，要气血双调。是的。 那么就是要养肺和心。 是的。从现代的医学来讲呢，也是这样，就是我们的大循环。要经过上腔静脉、下腔静脉，回流 到这个 心脏。 心脏 在心脏当中回流之后， 首先先回流到心脏的右心房。 没错，这时候呢，它要经过一个肺，肺的什么呀？ 肺的充氧。 没错，这是从现代医学来讲，心和我们的肺就是气和血 之间的这关系， 紧密关系。这是从生理上的。哎，姚老师你发现什么吗？发现他们病理上他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 对，因为气和血本来就是一对儿。 在这方面来讲，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呢？ 他们俩是母子关系。 对，气行血一行，气至血一至啊，血是气之母， 气是血之子。 咱们这都清楚了， 就是说明他们俩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儿。 对，再讲到病理方面，气滞血瘀滞，这就是病理了。气滞， 气要滞了，就会造成血瘀。 所以这个呼吸，这个人的气，这个和血的关系，血作为一个物质，那么呢，气呢作为一个功能，这就是他们的生理，这我们要搞清。比如说，我们谈到了肺，我们说它病理，你比如说啊，一旦我们感冒了、咳嗽了，这些呢都没有及时的、正确的治疗，最后发现什么？哟，变成喘了。这个临床上很多这情况嘛。 对，感冒以后造成的咳嗽、哮喘的人比较多。 比较多。 你 要发现最后什么呢？治疗不当，延误了治疗时机。你最后发生什么呢？肺气肿了。 肺气肿、肺心病，这个都有可能。 提肺的时候又跑到 心呢。 今天要把呢，肺与其他的脏器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介绍。那就介绍到肺与心啊。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多次提到没病的时候要早放，有病的时候要早治？ 对，突出一个早字。 你就说到这个肺啊，有的人呢，你看转成了从感冒转成了咳嗽，咳嗽又转成气管炎，气管炎最后 哮喘， 哮喘了吧？ 哮喘完了呢，肺心病， 你看 肺气肿， 从肺气肿 发展到 肺心病， 肺心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，结果发现了什么心衰。这个呢是临床上啊一个规律啊，就提倡一个早字啊，目的就在这儿， 目的就是一个防。 哎，你说你这个房子呢，就是我有病了啊，我就一补治，对吗？ 不对。 哎，你大家在理解，你看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啊，也揭示一个误区，说你没病时候防，有病时候呢就是治。实际上这个呢是一般人的认识， 他只是治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还得要防他容易研发出新的疾病， 这就对了。但我们有没病的时候我们要防，那我们有病的时候这任务就不仅仅一方面了，治这一方面 还得要防， 防它加重，防它什么， 防它延伸新的疾病。 哎，什么新的疾病呢？一个是防它继续加重，感冒咳嗽，哎，最后又气管炎，最后又哮喘，这是不严重啊，要防加重。另外还要防什么？感冒上呼吸道啊，能不能最后引起整个呼吸，连下呼吸道也影响，那最后不但影响了肺，而且同时影响了心。 首先要了解他们之间的这个病理上的这个联系。 对对，我们讲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啊。为什么要早治啊？没病要早防，哎，有病要早治。 对，治的同时还要防。 哎，啊，不是说你有了病了啊，我就一股劲儿的治。 不是的， 不是， 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，但是还得要防，防病的加重，防新的疾病的发生。 是的，你本身就防这个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个你感冒，就是你越有这个病，反过来你还越容易感冒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病邪侵入到你的呼吸系统了，致使你的呼吸系统的免疫力下降了。 功能也紊乱了。 啊，对，功能紊乱了啊，免疫力下降了，就是说明抵抗力嘛。 所以说那些疾病的症状，就是交替的 症状。还容易第二次，还容易第二次继续感冒。 对。 所以临床上很多人，你看这个防的任务，我们说了三 太重要了， 三层的意思。 对。 啊，一层的意思就是你这病要继续加重。 对。 第二层意思，你本身这个呼吸系统最后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。 是的。 第三呢，你还要防。从哪得的？从感冒。好了，反复发作，你还得继续防感冒。 对， 你看我们有些临床上，是不是呼吸系统朋友就怕感冒？ 对， 紧怕慢怕，最后又感冒了。一感冒怎么样？坏了，气儿又上来了，坐着睡觉，哎呀，又不行了，一感冒啊，又上医院干什么去？输氧去了，慢性炎症变成急性炎症。通过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秋季养生。还得把这个秋季的一些临床的疾病，我要给大家要讲， 做一下简单的分析， 是不是？你看我们讲到今天讲到心咳，同时又讲到了呢防于治， 对，防于治同样也是一对儿。 对，就是有些人为什么，哎呀，你看这我们提呼吸系统，大家可能知道，咳嗽也有好多年的，一提呢老慢支。是吧？哮喘 几十年的都有， 啊，我们见过最多的有 长达七十年的哮喘， 七十年的，是不是？七十年的，这样他们是治不治？ 治了，这七十年没闲着，一直在治。 所以啊，治是吧？和防，还有我们说的调， 对， 啊，这些啊，我们通过讲这个秋季啊养肺，我们结合了一些常见的这个季节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，啊，我们都给大家说一。提示 是 啊，所以为什么他反复发作？就有人说了，嫩着了葫芦挑起来，好两天赖天是吧？越怕感冒的越感冒，这些人已经纳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圈 里边，走不出来了， 走不来这个恶性循环的圈了。 哎，因为有些人呢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挠过是个头啊？你看那个哮喘的人，缓起来之后真是受罪。我就常讲了，人活的就是那口气儿。为什么我们这次秋季养生把有关肺的知识讲的那么多，为什么要讲的那么细， 就是因为这个肺的一些的疾病比较常见，而且在这个时期也比较容易多发 啊。是的，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格外小心，它是焦脏， 肺为焦脏， 而且它直接与我们大自然的这个空气 直接是相通的 啊，所以它最容易 惹受伤 没错啊，把 这些特点告诉大家。一方面我们也突出了说这个嗓子，说这个房子，另外怎么走出这个误区来， 这个非常是关键的。 所以我们在上档节目也和大家介绍几个层面，是不是几个层面关键的关键的，那为什么得病啊，哎，这句话我们还要反复的提，提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帮助你怎么样走出这个疾病的怪圈，那是不是啊？不怕病，不怕病多啊，也不怕病乱。你看上了年纪，不是一种病，也不是两种病，你有个七八种病了。 对，咱们也是三五种病以上的， 对， 太多了。 就形容什么呢？一团乱麻啊，捋也捋不乱，斩还斩不断。这情况下，人们就容易，很容易乱投医，乱吃药，是不是这情况？ 是的。 就像我们情况乱了，关键的有一个什么不要乱，我们的思维。 这个思路不能乱。 对了， 复 杂的问题，越复杂问题我们越静下心来， 我们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怎么让它简单化。 没错， 啊， 首先第一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得病，正去与病气之间一个较量的一个界限，就是了，那就要什么呢，要练好那个。你看你比如说呼吸系统的病，你越怕感冒它越感冒，为什么？ 因为你的免疫力低了，人体的正气低了， 太低了，已经低到什么情况下呢？ 弱不禁风了， 弱不禁风，在被窝里躺着睡觉，一个翻身，这点风你还算什么呀？哎，他也不行，马上就打嚏子，感冒了又打嚏子了，啊，你这还没起怎么就感冒了？哎呀，听起来是个笑，但是很多老年人 确实是都经历过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。必须要练好内功，是不是？而且在练习这个内功，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方法。 对， 这个扩胸干什么了？ 增强心肺的功能。 哎，对呀，为什么让大家锻炼有氧运动？ 对， 也是在增加 这个肺的功能。 那对呀，这个工作线条啊不怕乱，你病情不怕乱，但是思路。一方面我们要做什么工作，提高正气，正气足一分， 病气退一分， 这话清楚不清楚？ 非常的清晰。 那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些呼吸系统的毛病，特别是老慢支、哮喘、长期的老感， 对，老感、鼻炎、咽炎， 这类他们非常的苦恼，他们就想有个明白人告诉他，我这条路怎么就能够把这个那么多年的病，我远离他， 对，我怎么能走出这个疾病的怪圈来，怎么让自己不得病少得病 啊？是的。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《养生家常话》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，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。所以这我们就把线条清楚了。那么我们年轻时候不容易得病，是因为我们的正气压着这个病气。 就是体内的正气足，把这个邪气都能压倒了。 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干是什么？干扰。 干扰。 干是什么？侵入啊！就是你特别强大，敌人会敢侵略你吗？ 不敢。 哎，这倒 是。因为你太强势了，是不是？ 啊，对呀。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知道这情况，我们首先啊，在哪儿去找原因？啊，有的人找原因，哎呀，那天我不小心着了点风，啊，那天我不小心受了点寒。实际上呢？他把这个矛盾的发生责于什么呢？某一天受到了风，受到了寒，和出了汗着了凉，马上都搁在那儿。实际上呢，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这样的 颁下了荣誓给大家。 实际上不是的， 两方面。 嗯，第一是因为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，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，包括一个病也好，包括一个办事儿事儿砸了以后，不是主动的找我们内因，找我们自身的原因。一件事儿咱俩去办，要出了差错，你发现很多人是不是先马上就找到对方？你怎么这样做呢？是不是？在这个矛盾，我们用这个例子就影射到，当我们有病的时候，也是找一方面的。首先呢，要找到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把这句话记牢。我们在外边，是吧？一年四季，季节气候的变化，风啊、寒啊、暑啊、湿啊、燥啊，那个随时随地都有啊。 对。他对别人他就不成为邪气，为什么对你就成为邪气呢？是因为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。 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啊反来覆去的给大家讲，就是让大家目的的要练好内功。 嗯，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自身的正气？ 这个提高我们再要把它说细一点，你比如说你呼吸系统不好，刚才姚老师也说了，鼻炎了，有咽喉炎了，什么咳嗽了，哮喘了，像老慢支了啊，什么气管炎了、肺炎了等等这些，那是不是？我们说了要练内功，内功你给大家明确的，比如说通过我们讲秋季养肺，又明确给大家指出养什么，是不是？ 对， 哎，这个一定要清楚，养它的生理的功能， 按照它的生理功能去养生保健，帮助它完成这一段。这个肺的生理功能需要做的这些工作， 你看我们这样的就把线条就捋清楚了。一方面我们得了病啊，是吧？要知道，哦，这个病的发生是正气与邪，我们也指出了要练好内功啊。内功是干什么？内功调养我们本身的生理功能。那么说到你呼吸系统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病，那你说我练内功练什么？哎，你把这两条一定要清楚哦。我明白了，前几档节目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要维系什么呢？肺的两大生命，这是他的。你练内功，你得给你交作业啊。我们现在讲的都特别宏观，增强体质，尊重生命，注重健康，这都太宏观了。宏观了啊，这一宏观你抓住啊。 对， 你是抓生命，怎么去珍重生命，重视健康啊！这回我们把它说细一点。 嗯， 老百姓你要给老百姓讲讲细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养生就是养什么呢？我们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。好，我们秋季养肺。哦，我们知道养肺的两大生理功能。然后哪两大生理功能呢？一大功能是什么？ 宣发。 哦，另一大功能是什么？ 肃降。 肃降，然后定出来，你是宣发生理功能出现障碍了，你还是肃降功能，这回抓的细不细？ 非常细。然后针对你哪一大功能出现了问题？ 或者你两大呢？ 嗯， 我那么多年了，我宣发功能也不好了，我肃降功能也不好。好，宣发肺的宣发功能不好，你应该怎么去解决？是不是？你比如说我们要求大家天天去泡脚，泡脚泡到什么程度？ 微微出汗呢。 为什么要微微出汗呢？ 帮助体内的这个把体内的瘀热寒全帮助它散出来，宣发出来。 说到杆上了吧。哦，这么啊，姚老师，是不是咱们这么讲大家就清楚了，具体了吧？ 非常的具体。 我宣发，我肺的宣发功能，我呼吸系统不好。哦，李老师说了，一个是肺的不好，就是宣发的功能和肃降的功能，这清晰了。另外又接着说了，你宣发功能不好，你坚持泡脚。 对， 你泡脚干什么呢？泡脚泡到你刺出汗不出汗，什么意思？你说出汗他没留下汗珠，是吧？那你说出汗没出汗，他没留下来，但没留下泥毛还潮乎乎的。什么叫刺出汗不出汗？得掌握一个度。这样呢达到了一个什么呢？内外通。像内外通的含义就是在说 肺的宣发功能， 是不是？ 是。 哎，我们说你经常啊去泡脚有什么好处？内外通、啊、再细说，促进皮肤的什么 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提高皮肤的免疫功能。 你看这三点，你看杨老师把这三点就一股气儿的就都说了，咱把它说细一点，就通过你泡脚，泡到四出汗、五出汗、微微出汗的时候，它就三大功能就显现出来了。一大功能促进人体的皮肤部的新陈代谢，第二个促进皮肤的呢 血液循环， 通过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循环，通过皮促进了皮肤的新陈代谢，最后达到什么？ 增强对皮肤的免疫力。 OK 了，这回清晰不清晰？ 清晰， 是不是？那就是说有些人病得多了之后，他抓不住，他认为我泡泡脚，我能好什么病？ 帮助肺完成它的宣发功能 啊，所以有人呢，我们在讲一肚子泡脚，太简单了，它能起什么作用？你要这么一讲，哦，这是呼吸系统起到宣发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说呢，有的人宣发功能也不好，速降功能，肺的速降功能也不好，那怎么办？ 那就帮助他做好这速降功能了，推肚子。 哎，呵，看看。是吧，又点出来了，推肚子。我们怎么去推肚子呢？ 用腹式呼吸法来完成这个推肚子工作。 我跟你讲，这个推肚子要倒起这个，很多养生保健大家都知道，原先这个肚子不是推， 是由左游右游 啊，左三圈啊，右三圈，三圈倒三圈，我们这回讲的 推 心置腹， 推 人们就推了。后来我就乐了，推了推了不管用，有的推的都肚皮都疼了。好了，我就问了，你怎么推啊？好，就给自家干活，真卖力气，连三并四，一下接着一下，是吧？真卖力气，错了。后来我们就又规范了， 手道、气道、心道和意道，就这四道一定要做到。 规定了四道，首先我们两道两道说，手道、气道。你又或者说大家新朋友听不明白，老朋友你不说他也知道，是不是这意思？ 是， 你把它分开了说，手到气道，这手和这个气，我们又把它再一步说细了，手随气行，气随，更说细了。实际上你这种的推肚子的方法，通过你这个手和你的气到哪儿了，引导我们这个呼吸 下丹田， 就让我们这个肺气与我们的肾气 相接。 你说说啊，咱们讲到呼吸系统，有很多人做了这以后发现什么了？是不是不感冒了？ 对，不但不感冒了，而且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逐渐的就走向了康复的道路。 是的是的，所以说啊，杨老师，这个每逢跟你做节目啊，一直让我们往深处讲，然后是这回我们讲的是不是够深了？ 嗯，要讲嘛，就给大家讲的深刻一点。嗯， 是的，这个大家啊，通过简单的啊这个养生保健啊，好了呢很多疾病，特别是一些年老体弱的一些慢性病。 对，尤其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。 实际上呢，他这个我们今天呢讲这个。啊，讲那个泡脚也好，讲推肚子也好，结合着呼吸系统的疾病，是不是这样？ 确实也康复了不少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。 所以很多朋友好了以后呢，他并不知道啊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深层次的内容。我想呢，这样呢，咱们今天啊，把这个呢，咱们的一些方法啊，与临床的一些疾病分析的一步一步的。给大家分析透， 对， 这就是增加正气，增加什么正气？增加我们呼吸啊，呼吸系统，呵护它的肺的宣发，是不是这道理？ 是的。 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啊，说的很细了，很透了啊，不知道大家呢啊听明白没有？今天节目我们就到这吧。 好的，朋友们，下次再会。 好，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。